大家是不是要睡着了？ 哎，刚刚前面发生了什么？ 哎，在一首这个舒缓的轻音乐之后，由我跟月月来热闹的叫醒大家的耳朵。 是的，是的。哎，欢迎各位在8:05啊，来到我们的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挑战新歌声。我是主持人月月。 哎，大家好，我是今天绿油油的樊雪。 哎，绿油油， 你没看？我觉得我们两个今天让我特别的感慨。 哎，为什么？ 当在这个奇怪的季节，有穿着这个雪纺材质的月月，以及穿着厚重的毛衣的绿油油的樊雪， 我觉得绿油油本来是轻轻，结果后来 变得厚重了呢， 厚重了起来，对不对？ 但是就特别像是我们今天要表达的主题，有没有？为什么我们今天这样相遇了呢？ 嗯，为什么呢？ 这就好像是在东南深海的鱼碰上了在内蒙高原的羊羔，如果不 是 因为火锅，哎，我是羊羔吗？ 我是鱼， 我比较冷，是不是？如果不是因为火锅和爱情，那一定是因为音乐，对不对？ 哇，这段好唯美的感觉， 真的唯美吗？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 为什么？ 在说出这段话的时候，我在想，因为火锅特别能包容，不管你喜不喜欢吃猪肝，你喜不喜欢吃脑花，或许你不喜欢吃青笋，但是总有你喜欢的，是不是？它能包容一切，甚至能包容掉你的手机。大家注意吃火锅的时候不要把手机掉进去哦。然后其实也 包容手机那个画面感，又想到了某一部电影。 其实音乐也特别的有包容性，对不对？ 没错， 有什么古典音乐啊，民间音乐啊，还有什么各种各样的流行音乐之类的。其实就像是火锅嘛。 其实不管是怎么样的一个食物，我相信樊雪可能就希望大家通过音乐的方式，然后包容你日常当中的各种思绪，对不 对？ 对， 也提醒大家要收看我们的节目啊，就来看一看这个早穿棉袄午穿纱的两位主持人。是的， 对， 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记得选择我们的频率挑战新歌声。 没错，那如果要是各位通过我们的一直播和北京时间去搜索活力982，也是同样可以看到我们的。当然如果各位正在开车的话，也推荐各位通过 FM98.2 AM927，可以同样的收听到我们的声音。 是的，因为现在是在秋天嘛，相对而言比较冷啦，这无论是在孤独的夜晚也好，或者说是我们在清爽的早晨也罢，我们其实都需要一些充满热血、充满正能量的歌曲，是不是？来，比如说刚才一样叫醒一下耳朵， 叫醒一下耳朵的舒缓的 是的，或者是给我们秋天的这丝寒冷带来一些温暖和生机。 没错， 那今天我们的主题也是秋冬里的一把火， 秋冬里的一把火。 是的，希望能够在这个开车的路上，或者是下班回家的路上，给大家带来一丝的温暖和力量。 没错，哎，说到秋冬的话，你会喜欢听什么样的歌曲？ 哎，其实在秋冬我 会，就是在这样的季节当中， 我会偏向于听正能量的，因为我特别容易伤感。 正能量。 对， 伤感。 对，我特别容易伤感，会在某个特定的情境下希望自己会听一些正能量然后让自己开心一点的歌曲。 你是只有在这样的季节会喜欢那种比较爱伤感，喜欢听一些就是暖一点的开心一点的歌，还 相对 每个季节都会 这个 我要开始挖主持人的料了。 我这个矫情劲儿的。 但好像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这样，尤其是在晚上的时候。 是的， 然后都会有一些自己的思绪，有一些感伤，然后所以这个时候像樊雪就会喜欢听一些比较有正能量的歌曲，是不是？ 也希望我们今天带来的歌曲能让大家感受到人老心未老。 这又是什么梗？ 就是虽然说天气比较炎冷，这个寒冷啊，然后我们可能在秋天嘛，看到落叶也好啊，看到各种萧条也好，可能会心里有一点点的像是我一样有点小悲伤 感。 对，但是希望我们今天带来给大家带来的歌曲呢，可以给大家一些热情吧。 没错，我们就是希望用音乐的方式带给大家快乐哈，陪伴各位在晚上的时光。 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一首 C 位主打歌是哪一首呢？ C 位主打歌，我们为各位选择的是《南征北战》的，果真是很正能量。 听着这个， 听着就很有 组合名字，是不是？ 对，听着就很有力量的感觉啊！叫做《骄傲的少年》啊，我们一起来通过我们的 C 位主打歌了解一下。 给我一个 C 位，给我一个 C 位，我可以震撼全场， 震撼全场。 C 位主打歌。 哎啊，我们马上就要开始了。 在一开始，当初我还是一个天真而又爱哭的孩子，失恋之后终于才明白，只要全力以赴就无所谓失败。 转眼间一切都已改变，新的起点新的世界就在眼前，受过伤也流过了眼泪，为了梦想疯狂，这一次又怎样？奔跑吧，骄傲的少年，年轻的心里面，世界里的信念。燃烧吧，骄傲的热血，胜利的歌，我要再唱。 我整个代发充满正能量，学会了坚定地面对生命的真相，成功和失败不是用结果去衡量，挫折和磨难只能让我变得更强，接受过屈辱和嘲笑那又怎样，胜利的使命仍然背负在我身上，年轻的旋律多么自由而奔放，放飞的心勇敢大声唱， 就知道总想要去飞，就算人生伤痕也不曾后悔，无人可猜，依然在期待雨后的彩虹，它是那样的精彩。受过伤， 受过了伤， 也流过。 刚才大家听到的呢，是来自南征北战的骄傲的少年，但是它并不是原版，是 发生了什么？这就是美颜前美颜后啊， 那是一个比赛视频的现场啊。 对，这个所以是但是我觉得好像还是中间 rap 的部分有一点点像南征北战的风格，只不过就是可能神似多了一点。 哎，这首歌是由南征北战创作并且演唱的， 没错。 那月月姐之前有没有听过这首歌呢？ 没有，所以刚刚本来想领略一下的，所以如果要是各位跟我一样第一次的话，也可以再 听一下原版， 找找 是不是？ 对，私下再去找一找。 哎，我是在 为什么推荐这首歌？ 对，我是在2016年在中国好歌曲的第三季的时候有听到过。但是我觉得，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们，有很多人认识这首歌，并且喜欢这首歌，是通过在2017年的那个高能少年团。 高能少年团哦，那个我知道， 这里面有很多嫩嫩的小鲜肉啦， 是的，也很细心、啊。 对，然后这首歌就让我觉得特别的有力量，觉得特别的热血，就特别符合咱们今天的主题嘛。就觉得听完这首歌，对，听完这首歌就觉得我为什么没有好好学习想要这个重返校园好好学习，好像有一种 再去加会班 就好像有一种小时候去想象我是要考北大还是上清华的这个想法， 就会很励志啊。所以说在这样冬日可能现在有一点懒洋洋的时刻，给各位加加油鼓鼓劲。 对，但是听完这首歌真的是有想到自己在初中啊高中啊这个努力学习，是不是充满理想又年轻的一个时候的一个状态和心情。我觉得我们今天其实给大家选的歌还是偏年轻的，对不对？就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送给大家的这首 SHE 的17，就是他们在17年后这个有推出的单曲，而且在这一出来呢，就有很多人刷爆了朋友圈，包括我也是一份子。 我也是。 你也是吗？ 在节目当中也反复的在选择这首歌，因为太感动了，尤其是他的 MV。 所以各位就是如果现在方便的话，推荐各位通过视频的办法，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赶快再来领略一下我们 SHE 这次为各位带来的17，这份感动一起来欣赏。

落泪的那一刻，我相信感染和感动了很多人，包括我其实看这个 MV 已经看了这支看了可能有十几遍二十几遍，但是每看一次都会让自己的眼眶湿润。 我已经看到了樊雪的眼睛又湿润了起来，而且 又提醒大家要看我们的节目哦。 是的是的，先看一下樊雪的这种梨花带雨的感觉。 是的，但是人生真的就像是 MV 拍的那样，一次旅程。我们每个人都上了这座叫做远方的列车，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所有的风景也好，遇到的人也好，也都是我们的人生。 而且很多的未知在等待着我们，不过做好现在的自己，然后同时珍惜现在的身边的那些人。 对，人生不仅是一场旅程，我觉得也是一场奇遇。你知道为什么这么说吗？ 就充满了很多未知和就是惊喜， 包括 SHE 能够在大众面前出现，其实也是一个奇遇。可以跟大家聊一下啊。就当时他们是参加了一个比赛，Selina 呢，她说，我呢是因为要帮妹妹圆梦才来的。然后艾拉呢是说妈妈不让打工赚钱我才过来的。然后艾拉呢是说我排错队了，不小心来了这儿了。 不小心来了。 是的，他们等于是误打误撞的参加了比赛，但是也误打误撞的闯到了我们的青春里，代表了我们的青春时刻。 没错啊。而且我最近对于这首歌特别感触很深的是我的特别好的发小，也是我的闺蜜要结婚。她在十二月份要结婚。然后当时刚听到他这个消息的时候，就觉得我比自己可能，当然现在也没有任何动态，就觉得比自己任何一件事情都要开心。 是的。 然后后来又在想，如果婚礼上要 现场哭了吗？ 没有，还没有， 还没有 办。对，他是十二月份。 那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激动吗？ 对，非常激动。 有没有觉得很神奇？ 对，很神奇。然后就会发现哇，就是小的时候还一起去上学，然后 对，现在是个毛头小丫头， 对，一块去唱歌的小伙伴，然后到现在已经变成 了要穿上婚纱了， 对，变成这个样子。然后所以后来再想象我说十二月份要怎么样去给他做一个小礼物的时候嘛，就会想象到那个现场，然后就在想哇，有一种嫁女儿的心情，真的会这样很舍不得， 操碎了老母亲的心啊， 真的会有这种感觉， 真的。 然后再配合这首歌的这种主题，真的，所以还是。真的还是很有感叹的。 可以把这首歌分享给他。 我会的，会的，因为我有想做一个礼物，然后就想拿这首歌作为一个。 那肯定意义特别的深刻。 对对对，有在准备中，应该他不会看到节目吧。 这算是一个关于友情、关于成长的一段 MV。 没错， 对，我觉得也代表很多人的心声吧。 没错哈。那接下来呢，要给大家分享哪首歌呢？接下来又是一个非常劲爆的，因为我觉得一想到他的名字就很劲爆，然后他的很多歌曲都会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 但是我觉得这首歌稍微有点悲怆哎。 我是说他的基本上很多其他的歌曲， 对，很高亢，他的声线也特别的亮。 对对对，那这首歌可能会是他所有歌曲当中相对来说比较沉稳一点的，我们也可以感受一下。 但是也非常的火哦。 没错，叫做 Here We Are， 我们一起感受来自华晨宇华花的 Here We Are， 一起来看。这支 MV 可是超级的酷哦，大家想期待一下。 如果有一天俾我知道你出卖我，你想我怎么做？变化时空，现实里忽明忽暗，难以触碰。我站在山最顶端，向夜空祈祷，如有神明。这流星划过天际，雨后放晴，跨过星云，我却看不到。没有太多诉求，远大的和平，迷你妈咪。刚进城时从不听到，平安你在轰鸣，这心灵被一起撕创意。但是别再要冷漠，举起双手，热情相拥，别再太沉默。无关利弊或对错，勇气一直在。 Here we are。 持续成长，人急速过了一夜，春风来临，万物生长，改掉以前的莽撞，固执抵抗，偏要承受物质的绑票，想要不忘初心，有过的理想依然坚信，很难过当初预设所有努力做的承诺，却沦为化成风一场空，回头看再次深渊，一路风景做个矫正，直到我满意，老天给了我鼓励，从内心倾诉。 半句都是废。 哎，鸡皮疙瘩起来了没？赶快抖了抖了。我突然知道原来樊雪是听完这首歌是这样的一个反应啊。 是的，我是真的是头皮发麻。然后我想问一下月姐，听完这首歌的心情描述一下。 我就觉得后面真的是太燃了，就是他的这首歌非常的燃， 是是， 然后同时满满的正能量啊。我相信每一个人应该跟我一样都会，就是包括樊雪在内，就是因为我知道你的鸡皮疙瘩肯定也是听完太激动了，太燃，太有正能量了， 就觉得很酷，很爽， 很酷， 是不是 很爽，没有没有这个没毛病啊。所以说呢，各位，我希望各位也通过我们的节目带起各位，然后带起各位的积极性，变得燃起来，变得爽起来啊。不过没有关系，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下半时段依然有非常燃非常酷的歌曲， 没错， 等待着各位，我们待会儿见啦， 真的就一小会儿哦。 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请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说是迟，那是快， 是不是很快？ 就三秒。 哎，再次欢迎大家来到挑战新歌声。 嗯，没错。Hello， 大家好，我们现在呢就是 FM98.2M927 北京青年广播的挑战新歌声，我是主持人月月。 哎，大家好，我是樊雪。 嗯，我们在下半时段继续为各位带来好听同时非常燃爆的歌曲。 是的。 那如何通过我们的各种方式获取我们的节目呢？首先先跟各位说一下我们传统的方式，毕竟我们是一个电台节目、FM98.2M927就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了。当然还有视频的办法，樊雪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大家呢，我们那是一个可听又可看的节目、如果大家想看一下这个东南深海的鱼以及这个内蒙草原的羊 鱼是怎么样的 可能因为比较清爽 了 然后我今天穿的绿油油的、内蒙草原的羊嘛， 哎，内蒙，嗯， 对， 草原，嗯， 大家可以通过，哎，怎么的呢， 没完了 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记得选择我们的频率挑战新歌声。 是的。 同时还可以跟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点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两个啦。大家今天也可以看到各种好看的 MV 哦。 嗯，欢迎各位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是的。刚才我们看到了骄傲的少年17、以及 Here We Are。 嗯，那下半时段又有更加好听的几首歌曲等待着各位。 是的。接下来要给大家带来什么呢？ 接下来为各位带来的哇Something Just Like You 也是非常好听非常燃的一首歌曲啊。 我相信在夏天的时候燃起了大家的这个劲爆的夏天、 没错。 那能不能在秋天给大家送去一丝的温暖和激情呢？ 是不是？哎，我觉得可以、 带大家回春一把。 好嘞，我们准备着几招。 哎， Something Just Like You， of old, the legends and the myths, Achilles and his gold, Achilles and his gifts, Spider-Man's control, and Batman with his fist, and clearly I don't see myself upon that list, but she said, where'd you wanna go, how much you wanna risk, I'm not looking for somebody with some superhuman gifts, some superheroSome fairy tale bliss, just something I can turn to, somebody I can kiss. I want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Oh, I want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Ooh, ooh. 不是很魔性？刚才我跟月月姐都在忍不住的嘟嘟嘟嘟嘟嘟， 是的，是的，那段特别像吐泡泡的这种感觉， 是是， 对，它就是嘟嘟嘟嘟嘟。 是，无论是吐泡泡，也可能是因为我们直播间太热，也可能是因为这首歌太燃啊，感觉一下子把自己拉回了夏天了呢。 是的，是的，而且各位如果要是真的就有认真的去看这个 MV 的话， 特别的童趣， 对，童趣，似乎是那个就是小王子 小孩子的简笔画， 对，小用简笔画的方式，有小王子，有 Superman， 然后超人的方式。 是 啊，这个形象结合到了一起，很好玩， 非常童趣，非常可爱。 对的，对的。 对，那这首歌呢，是由美国纽约电子音乐组合烟鬼组合，以及英国的摇滚乐队酷玩乐队合作的一首歌曲。 是的， 对。那这首歌刚才也说到，它特别的充满童趣，其实它背后还有一段小故事呢。 哦，是什么样的故事？ 有一个叫做迈尔斯·斯科特的小朋友，他在1岁半的时候被诊断出患有了白血病。 哦， 对。然后人们就询问他有什么样的梦想和愿望，希望帮他实现，然后他就说他希望自己能够亲自扮演一回蝙蝠侠。 哦，蝙蝠侠， 是的， 所以像 MV 当中这个画面也是跟这个故事有关。 哎，然后大家就为他筹款嘛，拍了一部电影叫做小蝙蝠侠出击。但是这首歌是在2年之后，是在2013年所拍摄的电影嘛，在2015年，然后由酷玩乐队然后根据这一个非常感人的事件写下了这首歌。 哦， 没错， 哇哦，真的是听起来会很感人，而且各位如果要是了解了故事之后再去回听一下的话， 的 应该感觉会更不一样。 对，除了有热情激情在里面，可能就会多了一份感动吧。 没错， 哎，一份希望。接下来要给大家带来的这首歌呢，是感动了樊雪好多年的一首歌。 而且 是的， 为什么是感动很多年？ 因为这首歌改变了我很多很多遇到这个困难和所谓的感觉自己好像心里过不去的坎儿的时候的一些心态吧。 哦，哇，这么强大的力量到底是怎样的一首歌呢？哎，那接下来为各位带来的就是 The Snow， 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I'm just a little bit caught in the middle. Life is a maze and love is stop, or else my heart is going to pop, 'cause it's too much, yeah, it's a lot. 听完这首歌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呢？ 第一印象就是我刚刚把歌名报错了。 The show、啊、 The show、 嗯、你猜我第一印象是什么？ 嗯， 当然是最后的歌词了， I want my money back、 啊、OK Just enjoy the show、 啊、所以你每次就是想要你的 money back 的时候，然后就会听这首歌， 就会听这首歌， 然后让你度过这 一，幻想自己一夜暴富。是不是？ 原来这个正能量是这样子。 但是这首歌是 Linka 的主打歌啦、嗯、有很多人认识 Linka 也是通过 The Show 这首歌。 没错，这首歌年头很久了哦。 是的， 对。 嗯，在那遥远的樊雪上初中的时候吧， 也就是四五十年前吧。 也就四五十年吧。 开玩笑开玩笑。 但这首歌非常的轻松活泼、嗯、是不是、嗯、 是的。 大家也看到在 MV 当中她饰演的是一个比较迷茫的自由的小姑娘、 嗯、 她徜徉在各种异想的音乐空间当中。 没错， 虽然说有经历这个找不到家的迷茫、嗯、然后也有困难，然后也有无助，但是最后回到了家里、 嗯、 然后以一个积极向上的心态、 嗯、 也是 Linka 想要表达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用一种比较积极向上的、比较生动活泼俏皮的一个心态去面对生活、嗯、 没错、嗯、Just enjoy the show 啊，这也是这首歌带给我们的好心。 I want my money back。 对，还想着那些。 是的。 哎啊，又一首好听的歌之后呢，我们后面还有好听的歌曲来进行放送、哎、那接下来这首歌也很厉害了。 没错， 嗯、哦，这好像是电影的主题曲是吗？ 是的、 哦、这个电影好像还是今年 八月份， 对，八月份上海电影节的时候的开幕式上的这个电影，应该是首映的一个电影啊，叫做《动物世界》的主题曲，那同时也是同名的主题曲，叫做《动物世界》，来自春春李宇春、哎、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Welcome to Animal World. Let the games begin. 己定。 去他妈的动物世界，老子不是这一套。 做一辈子披荆斩棘的小丑，想把老子变成一人刀。 No， 没戏。 听完这首歌，特别特别的想坚定的做个好人，有没有？ 规则 觉得特别的正义， 定啊、 是的， 然后而且特别热血的这样的一首歌， 我自己的道，我自己来坚守这个世界的规则，我们自己来定，哦、是不是？ 没错，没错。其实这个电影当时还是挺、就是挺震撼的， 对 对，因为它的题材包括 正义、 隐喻性，对对对，特别的强烈。 对，电影的男主郑开司也是以一己之力坚守着自己心中的道义，其实也是我们想要传达给大家的啦，就是一定要保持初心，做个好人， 保持初心，做个好人，这个点评非常的到位哈。那同时我们做好人的同时也要享受音乐，享受快乐嘛。那怎样的方式呢？就比如说参与我们挑战新歌声的各种挑战的，接下来我们的挑战环节也要来了，是怎样的挑战呢？我们稍后一起听过我们的拼花之后再来感受。 真实的人工加智能数据分析，打造年轻人喜爱的榜单，独立音乐人、网络红人的新媒体阵地，982人气挑战榜。改编、翻唱、尬舞、模仿，新鲜玩法大碰撞，大碰撞，等你来 挑战， 等你来挑战。 为了让挑战的环节多一点，不是等待的环节，准备的环节多一点，放了两个拼花，然后那各位应该更加的期待。今天我们带来的挑战是什么呢？是什么？ 这首歌，我相信一定要这么干吗？但这首歌，我相信就是大家应该都有听过，非常的经典，我觉得也是很多人拿来让自己开心列表之一，是不是？ 开心的列表 之一，对，它也是很多人心中的这个青春之一啦。有五月天，也有孙燕姿， 哇， 他们两个的合作，大家是不是已经猜到是哪首歌了呢？ 没错，是什么呢？就是第一天。 好，那话不多说，那今天我们把第一天作为我们的挑战环节送给大家， 我们两个留麦一起挑战一下，好不好？ 好啊， 一起来。 我相信，你确定咱们俩唱完， 所有的 还能在这儿坐着吗？ 确定。我希望所有的宝宝们，只要听我们节目的，不管是听还是看，都参与到我们这个挑战当中来，一起跟着节奏嗨起来。 唱的不好也没关系，反正我们也听不到， 是 不是？好，第一天送给大家。 姐都要跳起来了，爽不爽？ 每次听到这样欢快的节奏，真的是、就真的很想跟他飞起来， 忍不住了，是不是？ 对对对。 那这首歌真的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热烈，这个激情 热烈，我已经把耳机摘掉，但是真的很好听。 Birthday， 每一天都是第一天、啊。 是的，那除了孙燕姿，有没有听到其他人的声音呢？ 好像是五月天是吗？ 阿信，还有一个， 还有谁？ 飞儿乐队的主唱。对，包括他叫 First a Day， 其实取 FIR 就是飞儿乐队，然后 ST 呢是孙燕姿的这个英文名字。 哇、 然后 Day 就是 May Day 五月天啦。 哇，天哪，原来是这样。 因为是陈建宁和阿信以及孙燕姿共同作曲的嘛，收录在了孙燕姿的专辑《完美的一天》当中。 完美的一天， 就像是歌词当中说的，不如今天活得非常的精彩，是不是？ 没错， 希望大家都能够每天都有完美的一天， 每天都是第一天， 哎， 永远充满的新鲜感啊！ 是的， 各位在通过我们的节目之后，在收看我们的节目之后，也有这样的好心情。 是的，那今天呢，也是通过有很多热血的歌曲送给大家，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充满着热情和热血。然后对生活充满着希望，这样我们才能够把握今天，然后把握好自己的人生，是不是？ 总之开心过好每一天，同时也不要忘了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准时的守候在我们的收音机。 你看我们这个硬广打得怎么样？ 打得非常好，总之 见缝插针， 多多关注我们的挑战性歌声，我们都会在这里等待着各位，为各位带来快乐啦。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喽，我们接下来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活力 music 课，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 祝大家晚安， 晚安啦，拜拜， 拜拜。